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 嚟到城寨，在香港长大，我系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咁我哋今日咧请咗个钢琴师啦，本身咧佢系一个香港芭蕾舞团嘅钢琴师嚟嘅。佢好多时咧经历咧就会同好多嘅舞蹈员啦排练啦，亦都参加比赛啦，或者系做啲大型嘅演出嘅。今日呢个时间咧，先请嚟刘志聪先生去介绍下自己先啦。 系，大家好，咁我叫刘志聪啦。咁我喺香港芭蕾舞蹈团里边已经工作咗9年噶啦。咁我整个彈芭蕾舞的生涯咁就由19岁開始，咁到而家都40岁，咁都20年差唔多。 係，或者先你係第一張相先啦，講下你咧，其實幾時開始去學鋼琴啊？點樣訓練自己啊？咁樣。 係，咁我8岁開始彈鋼琴嘅，咁初都係因為我舅父咧本身係一個歌唱家啦，咁佢就。希望我能夠都可以識彈琴啊，可能或者可能可以幫到佢 伴奏 啊咁樣啦，咁就開始學琴啦，一路初都係佢帶住我去佢會有指合唱團啦，咁我會幫下佢彈啦。 咁所以你就比較多經驗去知道點樣同人係合拍啦，呢樣嘢都好緊要，所以你就變咗去嗰啲劇團啊或者舞蹈團啊都有個經歷咁樣。咁幾時開始咧？又接觸到香港演藝學院咧，去入到裡面去彈咧？ 咁啊，講翻轉頭先，咁啊，初就去啲合唱團裏面彈啦，咁就跟住識咗其他嘅伴奏啦。咁嗰陣時我都大概都係17、18歲到啦。咁啊，咁後生仔，咁佢咪叫我去試下，有個地方 需要鋼琴 係啊伴奏喎。咁喺香港仔一啲南區婦女會咁嘅地方，咁啊去嗰啲地方彈啦，需要一個伴奏咁樣，咁咪去咗嗰度試下咯。咁啊跟住。從此就一路彈到而家啦。 咁但係幾時邊個人去招你手，即係請你去香港演藝學院，即係擔任咗一個舞蹈嘅伴奏嘅員咧？ 咁我喺嗰個香港仔嗰個婦女會嗰度彈緊嘅時候咧，咁啊有個老師叫鐘炳如老師啦，Miss 鐘啦，我哋叫佢，咁就佢就我初就咩都唔識彈嘅，咁因為芭蕾舞咧，其實佢係用好多法文嘅動作名嘅，咁。我又冇跳過舞，我係唔懂得嘅。咁啊，慢慢去佢逐啲咁教我咯。因為喺香港其實好普遍，就係有個叫 RAD 嘅芭蕾舞考試啊。咁就初我就彈嗰啲syllabus 先。咁啊，每首歌都有一個動作名嘅。咁我就由嗰度開始學起啦。咁譬如第一個動作可能係 PA 啊，第二個動作 Tondo， 跟住係 Glissi 啊。咁呢啲都係一啲法文嘅名嚟。咁我首先。即係第一步就係學咗佢哋嗰啲名字，知道嗰個動作名叫咩啦，咁樣同埋知道嗰個動作嘅 texture， 每個動作都有佢嗰、那個唔同嘅拍子嘅，其實咁好啦，了解咗呢度啦，咁又彈咗幾年咯喎，咁跟住有一日咁去其他跳舞學校彈啦，咁認識到另一位老師叫做Stella Lau 劉燕玲老師啦，咁啊佢就係而家演藝學院嘅講師嚟嘅。咁佢初入行嘅時候，咁佢又需要有揾伴奏，咁就喺一個跳舞校度揾到我啦。大家認識咗啊，佢覺得啊，即係啊劉志聰都合適啦，咁啊入去帶咗我入去裏邊彈開始。 喺1999年咧，當時咧喺演藝學院咧有幾多個嘅即係鋼琴伴奏師咧？ 我想都有11、12个嘅，都好多个嘅。咁其实佢有3个嘅full time 嘅，咁有芭蕾有3个系嘅，因为有芭蕾舞啦， 有 中国舞啦，又有一个 contem 嘅现代舞咁样嘅。咁就另外就仲有好多嘅 part time 伴奏，咁我就其中一个啦。 咁但系咧，当时你嘅伴奏啦，咁你啲舞蹈初你未必熟噶嘛，你主要系跟系芭蕾舞蹈嘅。 系啦，我跟芭蕾舞蹈嘅，系啦，咁就 有啲咩要求咧？或者譬如芭蕾舞，可能芭蕾舞、中国舞或者现代舞，可能我弹嘅节奏啊， 歌曲的選擇是很不同的。 是的，那芭蕾舞就講到芭蕾舞，你會想到是一些很西方的音樂啊，可能你想到是柴可夫斯基啊、肖邦啊、Debussy 啊，即是會用到這些這樣的、西方 的國家 的作曲家的音樂、啊、會用到。中國舞你就好用很多的、可能是 五星音階啊，會用一些 很不同的即中國 的音樂咯，主要是、 好啦，咁其實頭先你講有十幾位啦，咁之後咧、其實咧你有工作方面有邊幾方面你要處理，譬如話事先一定有一個準備嘅，咁先能夠配合到唔同嘅舞姐嘅練習，或者每一堂嘅排練都應該唔一樣噶嘛。 係啊，咁佢其實又分開朝頭早咁會先嚟一堂叫做technique class， 咁啊叫基訓啦、基本訓練啦，咁啊俾佢 warm up 啦。又同埋係話，即係練佢哋嘅佢哋每個動作嗰個 technique 啦，嚇。咁啊，跟住又會有上完，跟住可能會上芭蕾舞嘅會上一個 point class 啦，即係女仔嘅要按 point 嘅一個跳舞，係啦，嚇。咁啊，又係大概一個鐘頭十五分鐘到咯。咁上完之後啦，咁啊可能會有少少 party day 啦。咁會跳一啲雙人舞嘅練習啦，咁我哋又會需要去揾一啲音樂啊，去彈啦，咁跟住我哋又要準備一啲之後會有一堂 variation 嘅 class， 咁啊選段，即係可能係胡桃夾子裏面嘅其中一個選段，可能係海盜裏面其中一個選段，咁我哋又要去準備揾嘅譜啦，咁啊。到時上堂的時候用咯。 好啦，咁或者咧咁講啦，即其實做一個鋼琴嘅舞蹈，即伴奏嘅師咧、其實都有好多要求啦。頭先你講咗一個揀樂曲之後咧，咁但係每個嘅舞者始終都有唔同嘅特質優點啦。咁你一定要好準確去掌握佢，然後因為佢遲啲可能每個舞蹈員又好有機會會比賽啊、參演啊，或者去真係去 classing 啊嘛。咁所以其實咧，你要幫佢哋表現得最好先得噶嘛？咁、你點去夾咧？同埋每個舞蹈員，你點去掌握佢嘅特性咧？ 點講咧？佢哋譬如上 class 咁先算啦。咁其實每個人或者上堂咧，如果跳一群舞咧，就主要係佢哋去聽我嘅音樂嘅。即係我彈幾快，就佢哋就盡量去 配合你 配合啦，係啦。但其實講到我彈得幾快，但我都不能夠彈得太過，即係撐太遠嘅。即係主要係講個速度啦。即係譬如佢哋可能係騰空跳到好高嘅，咁我可能我要彈慢少少，俾佢哋喺空中嗰度可以停留耐少少啦。咁可能有啲人轉可以轉到三個圈，咁有啲人可以轉到四個圈，我又要可能喺嗰個圈嗰度等到佢一陣，俾佢轉曬四個圈先至完個音樂啦。咁就 即係落重拍啦，即係去某啲地方落重拍俾佢。 係啦，咁你如果跳群舞嘅時候就咁樣啦。咁但係如果譬如去到跳solo 咧，咁我就要好跟住佢嘅，都有啲 冇錯啦。即係好似平時唱歌伴奏，都係叫聽住咯。即係嗰 基本係啦，有個基本速度喺度，但去到某啲位置，我一定要係睇住佢去彈咁樣咯。 好啦，咁但係你嗰陣時咧，2006、2009咧，亦都係參加過咧一個比賽叫珍妮特國際嘅舞蹈比賽啦。其實你點去幫佢哋，或者係邊啲嘅舞蹈員，你會帶佢哋就一齊去參加比賽啦？要培訓，要培訓幾耐先至可以參加到呢個比賽咧？或者呢個比賽有咩特質咧？又 咁啊？嗰、那個呢、這個 Shani 呢個比賽咁係。大概練習的時候，即係同舞蹈員練習，大概好似係大概兩個星期到咁樣啦。咁因為係去到，我記得嗰時候去到嗰、那個編舞揾咗揀咗份譜俾我嘅，嚇咁、我就自己首先練咗先嘅嚇。 好啦，我記得你2006咧、2009咧參加過咧珍妮特國際嘅芭蕾舞比賽伴奏啦，咁有好多嘅真係舞蹈員跟咗你參加呢個比賽，或者我哋睇下相先，可能有啲相片咧，你都有參加好多唔同嘅比賽啊，或者訓練時候咧都有啲相片嘅，咁可以解釋一下咧，其實佢哋有啲咩準備啊，各方面嘅嘢，咁呢位咧你可以介紹一下。 呢個就係講翻我之前帶我入去演藝學院嘅老師啊 ，Stella Lau 啦，呢個係咁樣就講翻比賽嗰度， 可以下一張相啊，下一張相。係。 啊，呢啲都係演藝學院嘅學生啦。 嗯。 咁啊，當時我離開演藝學院嘅時候，啲同學同我一齊影相啦。 嗯。嚇。咁佢哋咧，其實同你嘅關係咧，譬如一個舞蹈員啦，跟住一個樂手或者一伴奏咧，係幾耐時間嘅？一般嚟講。 嗯。大概都是嗱，呢啲學生在學院都學了五年噶啦，都跳了係啊，咁啊初初 一路都同你是五年跟住你嘅係咪啊？ 頭三年就會跟得足啲嘅，因為佢哋係我嗰班阿 Stella 嘅學生，咁啊再高班少少有其他老師帶，咁就我就唔使我彈，就由高班嘅老師彈啦。 係 係啦， 好啊，咁我即係又下一張相片啦。嗱，呢啲係演藝學院啦， 演藝學院啦，呢啲係中國舞啦。 係。 係啦，咁當年我都有彈下中國舞咁樣嘅，係啊。 咁中國舞跳法或者係你都會知道啦，即係可能佢頭先講嘅音樂上係好唔同噶嘛。咁你點去轉換下你自己揀嘅譜啊，各方面嘅嘢咧？ 中國舞就用好多簡譜嘅，咁我好多時就要去學下睇點樣睇簡譜，即係數目字譜啊。 明白啊。 同我哋 即係 chord 譜 係啦，五線譜又唔同嘅，咁就佢用好多嗰啲唔同嘅地方。即可能是有些叫膠州秧歌啊，即好你聽到是很 傳統式 的 中國的音樂，啲音樂節奏或者係音樂的樂器咁樣樣。咁你下一張就再看下啲相片咯。好啦，這個呢個 咧，呢啲係現代舞嘅同學，係啊，有些都去了 CCDC 有見到都 係 係 現代舞又揀啲歌都是西方的啦，但係就有咩選擇曲譜上咩唔同咧？ 譜啊。譬如呢啲係上堂咧，我哋好多時候都係即興咁去彈嘅嚇，咁就可能要彈得係啦 ，improvise 啲啦，咁就要彈啲比較唔好咁旋律性嘅音樂咯。因為現代咧，你聽到嗰啲音樂好多時候都係好靜態，可能冇聲佢都已經可以 係 咁喺度跳嘅嚇，咁樣。 等我即係多啲發揮嘅機會，係咪？咁我哋又再睇下你下一張喺演藝學院嘅相片喎。好啦，呢度喺邊度嚟嘅咧？ 呢個就是 Shani 比賽嗰、那個呢位攞到金牌嗰、那個比賽嗰個人啦， 舞蹈員啊， 舞蹈員。 或者講下點解你當時你即係點樣陪佢配合啊？佢都好緊張噶，當然因為喺個比賽裡面都希望能夠有機會攞獎啦，或者點樣去表現得更加好。當時有幾多個國家又參加呢個比賽咧？咁樣樣。 當時都來自五湖四海嘅，都有日本啊，英國啊。美國好多地方，咩地方都有噶。 係，咁但係呢個咧運動，即係呢個嘅舞蹈員，你同佢練習嗰陣時候，其實練習咗幾耐咧？或者兩個星期啫。 兩個星期到咯，大概係啊。咁 即係咪每一個嘅舞蹈員都係兩個星期到啊？ 係啦，每個比賽嘅 candidate 都係兩個星期，因為佢哋要喺嗰個時段裏邊就學識跳一隻舞。 係。 咁連嗰個編舞都係喺嗰個時間一齊編。一起學嘅啫，係啊，咁樣啊。 咁但係咧，當時譬如呢個舞蹈員，佢會唔會自己選擇嘅樂曲咧，係由佢自己選咧，定係都係規定咗咧？每個人個參賽嗰個模式係差唔多啊？定係其實係可以自由發揮自己選擇自己曲譜啊？ 規定咗嘅，規定咗係啊，每個人都要跳嗰、那個 standard 一個部分， 係一個部分嘅。 一部分係咪只係自創嘅？即係一部分係自己去選擇嘅咧？定係全部都係規定曬嘅咧？ 規定佢有請咗嗰啲 choreographer 去幫佢哋。編 曲啦， 總之就係跳嗰個 choreographer 嘅舞步咯。咁、 嗯、 都自選啊，都會有自選嘅喎。佢哋自己係咪自選咧？即係譬如可能係海盜裏邊其中一個選段咁樣，咁、佢選擇咗呢、這個，咁其實都係其實好多時嗰啲舞步咧，來來去去都係咁上下嘅嚇。咁佢哋到時都有個一個Benny Mitchell 去幫佢 train 佢哋嘅動作咁樣嘅。大概都是差不多的。 咁當時參加呢個比賽，每次的舞蹈員有幾多位會跟你一起去練習呢？因為佢依個係單獨 solo 噶嘛。 係，每次啊， 所以可能參加比賽唔會個個噶啦，一個舞蹈團係好多人噶嘛。 係， 始終都可能一部分人先會參加比賽。 有二十個比賽嘅人就二十個一起一路跳，一路學，一路一起學咁樣咯。 即係有啲係。團體一起去練嘅，咁跟住有啲係獨立嘅，跟你再去練習咁樣樣。 男仔嘅就會，譬如有分男女嘅，咁男仔嘅就會係我要彈男仔嗰啲舞步，咁咪 幫你彈咁樣咯。 嗯，咁啊男仔你知啦，因為男仔大家都知冇男。男的芭蕾舞路團呢其實跳躍男仔跟女仔不同，女仔比較快速一點、輕身一點嘛，男仔其實跟到女仔節拍都不是很容易的嘛，相對跟住個女舞蹈員是不是相對來說、 男仔就會跳得很高，我們要彈得 即多些停頓位給他， 是的，在空中給他們騰空耐一點、重一點、重拍一點，女仔就輕、輕巧一點，可以彈跳得靈活一點。 咁呢個比賽是不是主要來講其實在芭蕾舞團來講都是比較重要一點的呢？ 在國際來講都挺有地位的、這個比賽其實都是、 好啊，那我們就看下一張照片、好啊，你講一下、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比賽 的 另一個女的，是的，沒錯，舞蹈員， 舞蹈員， 這個舞蹈員 是一個酒會裡面、 大家就喺度慶祝傾偈咁樣樣， 佢哋已經完咗噶啦，應該比賽完，跟住好開心咁，大家一齊啊， 去分享下咁樣樣， 傾下偈。 咁呢個國家時，你去去咗邊度去演出噶？ 睇先，呢度係新加坡嚟嘅，呢度係啦。 好，咁我哋又試下睇下一張咯喎。好啦， 呢個都係，係啦，都係嗰度， 都係香港芭蕾舞蹈團嘅。 呢個唔係嘅，呢個係嗰啲比賽嗰啲人。 嗯， 係啊。 咁其實你有冇睇到咧？嚟自唔同嘅國家，佢哋嘅特點啊，可能佢哋包括演奏特點啊、跳舞特點咩，有咩唔同咧？嚟自唔同嘅國家嘅時候，一個比賽國際比性比賽， 都即係佢哋都係一啲好年青嘅人啦。咁其實佢哋好多都係未係一個好成熟嘅 dancer 嚟嘅， 係 啊，經驗唔係好夠，係啊。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都，譬如佢哋有特別嘅要求，可能想我陪佢練多幾次啊，或者去到某一句佢想可能做唔切啦，咁可能想我慢少少啊，咁我都會彈翻俾佢哋。咁好多時候我都會寫低譬如啊呢一段佢哋想慢啲，咁我寫低咁好啦，幫佢哋喺呢一刻練咗啦，咁啊再去問一問，係啦，加強翻佢，加強咗之後啦，咁或者咁我會去問一下個 choreographer 佢需唔需要，想唔想？即批唔批准呢度啊？咁樣慢啲咧， 係啦，咁樣好咧，驚佢係咪咁效果唔好？ 即都要問翻佢哋，係啦。咁話如果唔得嘅，咁咪彈翻原來個速度， 就要去嘗試 努力 啲， 做翻快啲啦，係啦，咁樣咯。 嚇，咁你咁講啦，你頭先講啊，佢哋幫佢伴奏嘅時候咧，佢哋都遇到好多困難啦，或者係到好多挑戰，包括你都要啦，因為可能一齊比賽嘅時候，你都要幫到佢哋，能夠即發揮得最好噶嘛。咁你點樣能夠即係可以咁講合作，建立一個默契咧？ 咁要其實好了解佢哋嗰個拍子嘅，因為好多時芭蕾舞咧，譬如想踢啲 class， 好多時都係一個八拍一句，一個八拍一句，一個八拍一句，咁啊，但係可能去到演出嘅用嘅歌咧，未必係咁 square 嘅， 係， 咁有時可能係譬如兩句八拍，咁啊十六拍啦，咁佢可能喺。那首歌你聽落都是一個十六拍，但係佢個句中間嘅句子可能是一個七拍，跟住一個四拍，再加一個五拍，咁都係一個十六拍。咁我要即係如果係有需要嘅話，我幫佢揾到佢出嚟，咁佢哋會了解到嗰個句子係幾長咧，咁佢哋會好開心咯，咁幫助佢哋去了解翻個音樂咯，可以。 可以咁講咧，即係當中咧咁多個比賽或者其實咁多訓練裡面，曾經遇到啲咩最大嘅困難，或者有啲事咧發生咗係好印象好深刻嘅，又可以分享一下，或者有啲舞蹈員咧好特別嘅特質嘅，咁令到你可能即係個發揮得更加好，你亦都發揮好，或者佢發揮都好好嘅。或者下一張相先啦，下一張相。嗱，講下呢個呢張相， 呢個都係比賽嗰度，嗰啲工作人員。 嗯， 係 啲工作人員本身佢哋個個都係其實係 好熱愛芭蕾舞噶，我覺得佢哋個個都對跳舞好了解嘅，即係你問佢一啲問題啊，咁佢哋都好 熱衷去答你啦， 熱衷去答係好好嘅，係啊。 咁或者唔緊要，你再繼續喺嗰個講多頭先你講啦，即係你排練嘅時候，曾經真係遇到啲咩最大挑戰咧？ 最大挑戰就係有時真係。在個堂裏面，因為其實都係得我自己一個人嘅，即係你彈琴，有三四十人企喺度，個老師即場編咗個動作出嚟，我哋就要去即刻用音樂去配合佢。好多時係咁啊，有時中間真係彈唔到，咁冇辦法，即係會停，真係會停咗落嚟嘅喎。咁啊，真係要 事後我就要諗翻究竟點解我彈唔到咧，咁又要去問翻個老師啦。 係 係係，不過初初都會遇到呢啲咁嘅困問題噶啦。 係 嚇嚇，咁就其實最緊要就係、是、即自己要好中意呢樣嘢啦，啊唔怕魚，要有問題咪問下佢哋咯。 係，即係其實你都需要好配合就係、是。即編舞者啦，可能或者係到時音樂總監啦，有陣時有好多大型演出，你都要配合唔同嘅人噶嘛，你都配合唔同嘅舞者。好啦，頭先你講到咧，都知道你其實一個音樂嘅鋼琴師啦，好多時咧會玩唔同嘅音樂，令到咧個鋼琴或者係伴奏嗰個嘅舞蹈員咧，能夠去掌握你音樂噶嘛，所以你好多時都會同你玩一啲叫即興嘅音樂，係邊即興音樂？你講多少少啊？ 咁好多時佢哋上堂，我哋個老師都會即刻係會去諗一個動作。俾個學生啊，或者係 dancer 咁、去做嘅。咁好多時佢諗完個動作，我哋就要即刻俾音樂噶啦。好多時就會係咁樣。咁啊喺佢 mark 個動作嘅時候，佢哋會講埋個動作名啦，會講埋佢個拍子啦。咁、我哋就會喺從中就掌握佢嗰個速度就，之後就即刻就要俾音樂 啦。每個都係啊，係每個嘅舞蹈員嘅動態上係唔同噶嘛。 咁好多時候我會可能慢嘅動作，我會用啲好慢嘅 free fall 啊，用 waltz 啊咁去彈啦。咁啊用，譬如佢跳到一啲踢腿咧，可能會彈啲比較 jazz 啲嘅、比較 ragtime 啲嘅音樂啊 ，two fall 啊咁去彈啦。 你多數你哋練習咧會揀邊幾類嘅曲？頭先你講嘅有幾個人名嘅曲啦，但邊幾個嘅音樂係更加適合芭蕾舞去即係彈奏？伴奏或者平律幫你練習嘅咧， 用咗最多就係 waltz 啊、march 啊，或者係用誒啲 polka 嘅音樂啦，嚇、咁就tango 都會用到嘅， 係 啊，譬如佢哋做 fondue 嘅時候，好多時都會用到fondue 係一個動作名啦，咁係一個單腳嘅蹲啦，嚇、咁好多時就會用到 tango 嘅音樂，咁啊彈呢啲節。咁有節奏嘅音樂就令佢哋希望喺個節奏裏面幫佢哋練習到佢哋嗰個技巧啦，同埋嗰個肌肉嗰個能力啦咁。 你哋其實咧好似一般人咁講啦，我哋都會翻工嘅時間㗎、你哋個翻工嘅時間係點樣咧？講下啦。 翻工就係朝十晚六，咁啊就同好多出面的 office 都是咁上下嘅， 但你哋係好密好密噶嘛？可能有時星期六都有翻噶嘛？你哋 咁啊，朝頭早十點上翻工，咁啊一開始就上一堂 class 先嘅，就十點上到十一點半，跟住休息十五分鐘，跟住就有兩節嘅排練啦。咁啊，每日都會有唔同嘅。咁啊，到咗兩點鐘咁啊食飯，咁跟住三點鐘又排到六點咁樣。係啦，咁啊，朝頭早彈完嗰堂 class 之後。就會彈彩排，可能是一些群舞的彩排、可能是帕里堆的彩排啊。咁晏晝可能會有啲嘅solo 嘅彩排啦。係， 即係有個節數，大家分得好清楚嘅。咁同埋有休息時間俾佢哋，因為有時群舞係一班人啦 ，solo 係兩回事噶嘛。即係 solo 嗰個要求可能更加高啦。咁你有冇試過有啲印象好深刻嘅？譬如話譚圓圓啊，或者啲好突出嘅舞蹈員同你夾嗰陣時咧，都令到你啊又多咗好多火花，或者係好多增加咗好有趣嘅默契咧？有冇試過呢啲例子咧？ 都會㗎。咁譬如彈全注嘅時候，即係由頭彈到落尾喎，咁係好緊張、好刺激嘅。咁我記得有一次呢個彈海盜嘅時候啦，咁要做一個 solo， 要做一個不停咁喺度跳 hopping 嘅音樂，咁要係好夾佢嘅，真係要一路彈一路望住佢一拍一拍咁樣彈出嚟。 係即係要好留心啦， 要好留心啊，係啊。 係，所以現場咧，你覺得現場有咩好處咧？點解人哋寧願用一個現場嘅伴奏音樂鋼琴師，都唔寧願用帶咧？你覺得個好處喺邊啊？ 好處係因為佢 dancer 其實佢都係一個人啦，佢唔能夠每一日都係跳到好似 機械人 咁，係啊，同尋日一樣咁，係啦。有時佢今日可能係啦，只腳有少少唔舒服，咁可能跳得冇咁快慢啲，咁我就要慢翻少少去就佢啦。咁有時佢嗰日狀態特別好，哇！可以嗰個 choreographer 叫佢轉三個圈就夠，哇！佢好著弱、好興奮咁啊，轉咗五個圈，咁我就要等佢噶咯喎。咁啊，最後先至嚟一個 pose， 先至 完咗， 系啦，俾我 cut 佢咁完啦，系、 明白。咁、但系其實你練習嗰時得你一個啦，即係其實鋼琴師而家係咪真係得你一個喺香港芭蕾舞團咧？ 係㗎，得我一個㗎咋。 咁、你真係，如果你病咗點算咧？我想知道。 病咗點算啊？就揾我病我都翻去彈㗎啦，嗰堂 class。其實最重要就係嗰堂 class， 係啊，啊咁樣啦，因為即係冇人代替到嘅。譬如你話用彩排咁。都可以播 CD 啊！而家科技咁先進，係咪先？係 啊，都可以嚇。咁、但係嗰堂 class 就冇辦法，一定要 你現場去做，係啦。咁好啦，你自己咁樣樣啦，點去保護翻你自己唔好受傷？你都係鋼琴師，即係雖然你唔係舞蹈員啫，但係鋼琴師其實彈得多都會損耗嗰隻手噶嘛。 係係係，損耗隻手啊！嘅會㗎，有時彈到手指甲都會爆開㗎。 或者個姿勢彈得唔好都會可能影響 腰骨又會痛啊，咁樣嘅係啊，咁。都是咁樣咯， 即係好似一般， 即係要做多啲運動咯，係做下運動，彈之前做下運動，完咗之後又 warm 自己做下啲 warm up 嘅嘢，輕鬆翻咁樣咯。 咁或者你聽歌點樣係能夠即係幫到你更加會好啲？喺舞蹈嚟講，譬如你係芭蕾舞噶嘛，咁可能你聽唔同嘅音樂咧，可能都係相關嘅，令到你自己可以闊啲啊，更加好啲，早啲準備喺音樂上面。 咁我會自己揀啲自己好中意嘅音樂啦。咁可能最近嘅我自己聽到有首日劇嘅主題曲，哇！我好中意，叫做《篤姬》嘅，有套日本嘅大學劇。咁我個旋律好好聽，咁我就自己啊喺 YouTube 度聽咗佢，咁自己試下彈佢出嚟。咁啊，跟住平時上堂嘅時候睇下可唔可以用得翻咯。咁啊，有啲 dancer 又好中意咁。咁會好開心咯，因為佢哋聽到啲好聽嘅嘢，好感動啊！咁佢做動作嘅時候，即係佢又會更加投入。你睇到嘅普通做同好投入咁去做係唔同嘅。咁即係自己都會好有成功感啦，滿足感啦， 即係能夠令到佢投入到一個演出咁樣。因為其實你哋大家都好大壓力，但雖然你哋係好專業啦，但係都每一次上台都一個壓力，因為要做到最好才可以，即係令到觀眾係滿意你嘅演出噶嘛，係啦。咁其實唔緊要嘅，我哋下一節應該咧之後咧都會可以講多啲，譬如關於咧你講下啦，即係好多唔同嘅演出嘅時候，你點去準備啦？雖然啲曲可能都會揀定咗，但係可能都每次嘅演出揀歌裡面咧嗰個演奏方式都可以有唔同啦。第二樣就係咧，可能你點去即係咁多演出嘅時候。你咁時間咁緊，即係緊迫，你點去配合？譬如舞蹈者、編曲者啦，或者音樂總監啦，或者可能服裝都好影響噶嘛。其實你個音樂係好影響到你成個演出啊，好多其他嘢嘅排舞嗰個舞蹈嘅演出噶嘛。咁所以呢一部分咧，下一部分你可以講多啲嚟緊，因為好多之前做咗好多唔同嘅演出，你可以講多啲關於演出或者製作上面嘅幫助嘅嘢咯。咁同埋講下啊，原來我要做一個真係伴奏嘅人，究竟應有啲咩嘅？條件先做到咧，因為其實香港都唔係好多人去做鋼琴伴奏師嘅啫，咁可以講多啲俾大家去認識，好嘛？或者依家可以休息完之後再講啊。 好，唔該曬。 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由即日至3月31日，上嚟荔枝角 D2 店最新產品黃金咖喱雞500克只賣28蚊，買滿300蚊仲送你維他命啤酒4罐同埋海底撈火鍋100蚊現金券1張，數量有限，送完即止。還有其他精選特價產品，包括恆河咖喱屋咖喱白無羊650克裝，超底價136蚊，最啱用嚟紅燒同炆嘅日本豬手粒400克只係28蚊，法國紅雞排腸仔10條只賣8蚊，健康唔肥膩嘅鴕鳥扒250克只係32蚊，仲有更多特價優惠，快啲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睇下啦！